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还有东华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在开启今天的艺考面对面之前，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正起草学校安全条例，构建风险防控机制。中央民族大学发布2018年艺考政策，美术类北京考点今年不在现场报名确认。2017年小学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9%， 上万幼儿园的新学位正在建设当中。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了解到，目前教育部正在着手研究起草学校安全条例，进一步明确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其他相关方面的法定职责，系统构建学校安全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内务司法委员会建议抓紧学校安全立法工作，待国务院制定的学校安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再研究制定法律。反校园暴力问题可在起草学校安全条例时统筹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招办负责人庞建超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节目时，率先披露学校今年的艺考招生政策。学校今年音乐、舞蹈、美术三大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共计443人，其中音乐学院招生153人，舞蹈学院招生110人，美术学院招生180人。今年艺考招录政策发生较多调整变化，其中除音乐与舞蹈表演两个民族英才班考生之外，其他艺术专业考生文化课成绩在达到各省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线要求后，按校考排名择优录取。此外，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方向今年暂停招生一年，而舞蹈编导专业时隔2年之后再次招生。同时提醒广大考生，美术类北京考点今年采用网上报名和缴费，不再进行现场报名和确认。今年起，本市初中学生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成绩计入到了相关科目中考原始成绩，总分50分。市教委9号发布了计分细则，按照规定，学生完成一次初中实践活动计1分，合计50分。其中7、8、9年级每学年应该完成10次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共30次，计30分。7、8年级每年应该完成10次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共20次，计20分。 市教委9号公布了2017年度绩效管理工作自查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本市通过名校办分校、九年一贯制学校、教育集团、学区制等多种方式并举，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2017年小学就近入学比例超过了 99%， 初中就近入学比例超过了 95%， 创历史新高。此外，学前教育资源增加供给方面，本市继续实施幼儿园新建改扩建项目，截至去年年底，各区正在进行前期协调工作的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共计22所，可提供12000多个学位，正在施工或装修的幼儿园共计41所，可提供11000多个学位，已经投入使用的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共计6所，目前可以提供2700多个学位。近年来，由于申请加拿大大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部分学校2018年秋季入学的申请截止时间已经提前。多伦多大学绝大部分专业申请时间提前至了1月13号截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月15号截止，较去年提前了2周。此外，从今年起，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学校开始要求高考成绩，如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等。今年又多了一些加拿大大学本科院校要求学生提供高考成绩，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明确表示，希望中国申请者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如果不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提供较好的 SAT、ACT 或 AP 的成绩。滑铁卢大学从2018年起要求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提供高考成绩，而且高考成绩必须要达到一本线以上。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东华大学。那么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张亮主任。张主任你好。 你好。 再给大家介绍学校的教务员方梦瑶老师。方老师你好。 嗯，你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这个张亮主任还有我们的方梦瑶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今年我们的艺考招录政策啊。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年我们的一个总体的招生计划还有所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来，张主任。 今年的招生计划其实和往年是一样的，全国招生，招生人数是240人，其中呢设计学类170人，美术学类55人，艺术史论专业15人。 那么今年在这个专业上面有什么样的调整没有？ 我们呢今年招生的专业呢，因为我们学院有一些招生专业是隔年招的，所以呢去年有4个招生专业今年不招，那么另外4个招生专业需要招生，也就是设计学类中的产品设计、交通工具造型设计、工艺美术的纤维式艺术、工艺美术的玻璃艺术和美术学类中的绘画、版画这4个专业今年要招生。 那么对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刚才我也说了，我说实际上对于这个学校介绍真的不用过多的赘述，是很多的美术考生的一个梦想之地啊。包括我们今天来的方梦瑶老师，实际上也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正要计划回自己的母校再继续读研， 对，继续攻读研究生。 对，你之前学的是哪个专业？ 我之前学习的是陶瓷艺术设计。 陶瓷艺术设计，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母校，你肯定得要夸夸自己的母校。如果让你 说说自己母校，你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和特色是什么？吸引你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从小上清华北大就是每个中国孩子的 梦想。那肯定的啊。 然后我之所以选择清华美院，是因为它，我觉得它综合实力是挺强的。它可以不仅有美术学院，并且我们在本科培养阶段呢，是跟清华大学其他的像工科或者是社工科一起的同学一起上课，所以会有很多交叉学科和多元视角，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大家的那个激发大家创作灵感。这样从多角度的来进行创作的话，对自己今后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汲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有这个听众江腾康想说这个了解一下，设计方向和美术方向今年要分别招多少人？张主任给介绍一下。 那我们这个从总体计上来说，设计学类招收170人，美术学类招收55人。 这个在北京上面，他会划分这个相关的这个招生的人数吗？有做分省计划吗？ 我们是全国招生，没有分省计划。那北京市呢，预计是录取全国招生计划的15%，也就是设计学类录取26人，美术学类录取8人。 接下来我们和关注一下这个专业考试的情况啊，今年我们在这个专业考试当中有什么样小的调整变化吗？ 总体来说呢，我们今年的招生政策是基本保持平稳的，只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在色彩考试中取消了使用丙烯颜料。还有我们今年的报名时间是29天。 那么关于最终的录取的原则啊，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和关注。比如说阿雅问一下说设计学北京26个名额是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到第26名吗？还是先划分数线过线就可以录取？还有说计算综合成绩的时候，文化分是按照裸分还是包含加分呢？这个得请这个张主任给做一个专业的解答了啊。 我们学院呢，设计学类、美术学类和艺术史论，是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录取的。比如说，设计学类和美术学类首先需要达到的一个要求是通过省美术统考。其次呢，设计学类是要求在语文、外语单科成绩达到我院规定的最低分数线，也就是语文和外语都达到90分、150分满分的这样的情况下，90分以上的，然后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那这个综合成绩的组成呢，是专业课折算成绩和文化课相对成绩。计算的方法就是我们校考的专业课成绩除以专业入围线乘以100，再加上文化高考的成绩除以所在省的本科文理一批线再乘以100，这两部分成绩加到一起是综合成绩。 好，这个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公式。 对 啊，好， 在我们的招生简章上大家都能够查到。 好， 然后呢，美术学类呢，我们是采取文化课相对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线之后，按照专业课成绩排序录取的方式，也就是说语文和外语单科达到我院规定的最低分数线，也是150分制的情况下，语文达到80分，外语达到70分以上。然后文化相对成绩达到75以上，再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 也就是美术学类你是必须要达到相对成绩75，且满足语文外语的最低分数线， 对， 你才有资格入围。 对， 入围了之后我们按照你的校考的专业成绩进行排队。 对 啊， 是的。 好，这是美术学类。还有一个就是艺术史论专业。 对，艺术史论专业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它首先呢是要求必须是文科考生才能报考。然后关于艺术史论专业呢，各省会有不同的要求，它的这个核定的资格原则是由各省来主要掌握的，我们会根据各省考试院的文件来执行。达到这样基本要求的考生呢，需要参加我们学校的校考。通过校考之后，我们再根据他的文化相对成绩排序从高到低顺序录取。 好， 然后呢，艺术史论专业每个省录取的考生人数不超过2人， 这在所有这个专业当中唯一的一个。我可以去问一下张主任，这个录取咱们去年的最低分是多少啊？ 去年北京市的录取的最低分是649分。 好，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有听众朋友呢也在就是关注这个加分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加分我们认不认？ 清华大学呢， 每年都会有一个统一的招生章程，招生章程里面会对加分政策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和规定。我们学院呢，实际上就是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章程的加分政策来执行。那原则上呢，对各省市区招生主管部门给予考生的这个政策性加分呢，按照以前是原则上是认可的啊。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的详细规定，比如说不累加，不超过多少分，或者说是那个取最高分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2018年的清华大学招生章程尚未出台，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可以稍等等。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通中国美术学院的招办主任李都金主任。李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好，那么李主任，那么今年呢，也请您给我们北京的考生啊介绍一下学校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吧。首先呢，也是先给大家来发布一下今年我们学校在这个招生计划还有这个招生专业上有什么样的调整变化吗？ 招生计划呢，我们这几年基本上保持平稳。那么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也跟去年一样，就是1621名。但是呢，这个招生计划的里面的分布呢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原来呢是我们有三个校区，就杭州是两个校区，就是一个是我们西湖边的南山校区，还有我们象山校区，就两个非常漂亮的校区。另外呢，还有我们上海设计学院，就是原来我们三个校区。那么今年呢，就是根据浙江省政府的规划呢，就是我们在杭州又新设了一个校区，我们在那个良渚文化村。 嗯， 这样呢，就是我们美院的整体的结构呢，现在就是有四个校区。这四个校区呢，就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招生计划上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对上海设计学院的招生进行本科进行停招，然后我们启动了杭州良渚校区的一个招生。所以呢，就接下去2018年进来的学生呢，就全部在我们杭州入学，这就是对招生计划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另外呢，就是专业方面呢，就基本上我们前面的这个南山校区跟我们象山校区呢，基本上保持平稳，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就是我们良渚作为一个新的校区呢，那么它的整个建设规划上，它也希望一个叫创新设计学。那么就是现在也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包括我们现在这三位一体是。浙江省三位一体，是招了工业设计，然后就希望能够那个校区建设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校区。那么我们整个想法呢，就是那边的专业，包括整个教学，就是把上海设计学院的原来的就是375名计划，今年全部用到杭州的良渚校区的一个招生。那么那边呢，就是今后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跨界的人才。 好，我们这现在呢有这个北京的考生朋友啊，在问，就是每年我们中国美术学院在北京招收的这个学生大概能够有多少啊？ 去年好像将近有20多个吧。这几年我们就是整个北京录取的考生也呈一个上升趋势。 在这个涉及到的专业当中，北京的考生一般会更多的倾向于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呢？ 北京的考生倾向于我们学校比较多的还是造型类专业，就是纯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纯艺术类，就是最早的是那种概念，就是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等一些，就是纯绘画为主体的一些专业。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今年的报考啊，李主任有什么样这个要提示大家的吗？ 今年的报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招生简章呢是前一段时间也发布了，今年的整个网上报名时间呢是在1月7号到1月18号，那么是在这个期间总共是12天的一个报名时间。那么就是从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整个报名人数已经差不多快6万了，所以我们建议有些学生真的就说热衷于报考中国美术学院的话，就是还是提早报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是按大类招生了，所以报考呢还是比较容易，就是我们按照几个大类，造型艺术类、设计艺术类、图像媒体艺术类、建筑学类，还有良渚校区的设计艺术，所以就是五个大块了。所以现在学生给报考这个是非常容易的，非常方便。所以就是我们学生给入学之后呢，我们也是按照2段式教学，就是说按照大类进来的学生录取，然后经过1年的基础部学习以后， 然后到一年级的期末，然后他自己再来选择像自己喜欢的了解的专业，所以就说这方面还是比较容易的，没什么问题的。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东华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吴清老师。吴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首先呢，我们也是先请吴主任发布一下今年我们的艺术类招生所涉及到的专业有哪些，我们的招生计划又有多少。 我们今年呢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是522名，比去年呢多了4名。我们的招生的专业呢包括美术类的9个专业。 那咱们学校因为我看了一下，在诸多这个专业当中啊，有很多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比如说我们的服装设计中英合作啊，环艺设计中英合作呀、像这些专业，其实前几年呢像中英中日合作的这些个合作项目呢已经在招生了。那么这些专业它自己本身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个报考的时候对于学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门槛吗？ 是这样的，就是像中日合作项目呢，是我们学校和日本文化学院合作的一个教育部的那个全日制的那个学历教育项目。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教学计划和课程的教学大纲呢，都是由中日双方共同来制定的。它呢是比较注重于服装专业教学的实操的这个环节，它是它的特色。然后中日合作办学这一个专业呢，在2012年评为了上海市的首届的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这个办学的特点来看呢，它主要是以成衣市场为主的，为主要培养目标的这样的课程定位，所以它比较强调学生的实操性、原创性和国际化的视野。那么从招生来看，这个专业的招生没有特殊要求，主要的课程就是分为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他在国内学习3年以后，然后根据日本文化学院的要求，学生的日语要达到标准日本语考试1级以上，就可以去日本学习1年。详细的介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简章和他的专业介绍。 下边呢我们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校考的情况吧。今年我们在这个校考的形式上有调整吗？ 校考形式没有调整，还是跟往年是一样的。美术类的校考呢，它的科目还是3个科目，色彩、素描、基础设计。那么今年的校考呢，我们在全国的设了8个考点，其中那个北京的考生要考的话呢，它只有4个可以接受省外考生的报考的考点，就是沈阳、天津、杭州和成都。那么这个4个考点呢，就是可以接受外省的考生报名，全部是在阳光高考的那个特殊类招生的报名平台上面可以报考。 好，我们这有一位微信网友杨聪呢，想问一下吴主任，说我们的这个服装表演专业对于女生的身高限制是多少？1米60以上的可以报考吗？ 1米60服表专业是不够的，我们要求的女生身高不低于1米72。 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录取的原则吧。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专业设置的这个录取的标准和原则是一致的吗？ 美术类的原则它是按照综合分高低排名录取的，录取是分数优先的。表演的话是文化课要过省的那个相应省份的艺术类的本科的录取分数线，然后按照专业排名来进行录取。 另外呢也是请这个吴主任给大家在这个报考的环节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样需要提醒我们的考生要做注意的吗？ 报考的条件呢，应该是考生要先要参加当地，如果属地有这个专业有统考的话，他就必须要先通过统考才有资格来报我们的那个校考。从这个报考的时候要注意的呢，一个呢就是每个考生只能参加我校一次组织的校考，只能参加一次。然后呢就是志愿填报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校考呢是要还是要填报一个我们校考的填报志愿，那么你的所有的志愿都可以填。那么如果你不填的话呢，我们就视为你放弃这个专业。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